Quando Ghost Fellow. 经过两个病童离奇死亡，医院仲未察觉到个中的原因到底是哪里。跟着出事的小朋友是五个月大的 Paul Crampton， 他因为支气管炎入院。在他医好了准备出院的前一刻，照顾他的 Alex 又突然大叫说他情况不妙。诊断之下发现他体内的胰岛素含量突然急升，引致血糖急降。虽然 Paul 最后在死亡边缘翻返人间，但是不是个个都咁好彩，死亡天使依然在这个病房虎视眈眈。 Donna 咧就话喂，有事梗系咁救命中啦。呢、这、一个头先我哋讲呢一个 Alex 咧，究竟当时系咪咁救命中，或者大嗌嗌到成个即系医院都嗰、那个病房都俾佢吓亲咧，就唔知啦。咁啊，但系咧，喂，好似好多次都系佢嗌救命、哦。 嗯， 点解咧？ 因为 系咪佢黑仔咧？佢照顾亲嗰啲都出事嘅。 但系佢一样嘢好奇怪啊嘛！你又谂下，其实佢每一个都系好主动地，喂，等我嚟啦，等我嚟啦，系啦，好 aggressive 啊！佢话佢用 aggressive 去形容佢。 甚至乎头先我哋第一个讲嗰个死咗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咧第二晚咧唔系佢当值噶，即系佢应该系日头噶嘛，夜晚应该翻咗屋企瞓觉。佢话咧都唔好啦，哇，系啦。個小朋友我都真係好好愛咁啊，好似 叫 爸 爸媽媽翻去唞下啦， 係啦， 翻去唞下啦， 即係好似咧，真係好投入佢嘅工作咁咯，真係即係攞個心出嚟做嘢，即係係咪啊？ 老闆請到呢啲好啊， 係啦， 今日我公司瞓， 係啦， 你翻去先啦， 真係呢啲好好員工嚇。咁但係咧，究竟居心何在咧？定係為咗咧，即係爭取表現咧？會唔會咧？因為佢喺其他醫院咧表現唔好啊嘛，嗯、會唔會嚟到呢度？喂，咁難得人哋肯請我，俾個機會。 同埋因為據知佢應該係試用嘅，即係佢係即係試用，如果唔得， 係 拜拜，山坑啊咁樣，即係咁嘅。 哦，好似話六個月試。 係啦，六個月試用嘅，佢係試用嘅，淨係。 試用期都係六個月，都幾長 喎。試用期六個月真係唔掂嘅。係 咯， 係咯，試用期都六個月啊，大佬。 我覺得揾佢去笨啊，真啦，唔想俾咁樣福利佢啊，諗住橫掂你喺出邊都冇人要㗎啦咁樣。 之餘你又自己又自願嘅又啊， 咁啊。係啊，正所謂唔理老亂就去自願啊嘛。 咁我哋唔好諗到人哋咁衰先啦，可能人哋即係咁殷勤係為咗即係想有好表現俾老闆睇咧，係咪咧？啊、但是呢今次咧，頭先啱啱講啦，嗰個 Paul Crampton 啦，佢入到嚟嘅時候咧，又係無端端咧，即係佢本來咧就係支氣管炎啫嘛。啊，醫生頭先嗰啲就話好嚴重啦，支氣管炎應該都嚇唔係好嚴重啫，好普通嘅小朋友嚟講。 好常見啦，幾個月大支氣管炎。 係咪啊？即係好快瞓翻兩晚就冇事啦，係嘛？喺個醫院要做啲咩咁啊？ 支氣管炎每日醫生會俾一啲藥，係擴張翻個氣管啦，或者有需要可能要處方啲抗生素咁樣嘅。 咁樣即係就瞓翻兩三晚出翻嚟㗎啦。 通常都唔會話好大件事。 係。咁啊！突然間咧，佢又係咧，即係個面咧又黑曬咁，然之後咧就病情咧急轉直下，跟住咧就仲要咧搞到咧昏迷添。咁點睇咧，醫生？ 氣管炎真的很少會搞到昏迷的，真係，除非氣管炎嚴重到影響埋個肺嘅啲組織，即係搞到嚴重的肺炎。咁而個細菌入咗血嗰度，咁所以依個敗血症，咁即係敗血症啊，咁即係個菌咧喺通過血管咧，就係即係去影響到身體好多器官啦，可以影響肝臟啦，影響腎臟啊，咁可以好嚴重咯。 醫生好好聽，你講啲好動聽，好似一隻歌咁。但係我講唔翻轉頭。 仲要對住阿花家姐講話咧，正啊！ 但係即係總言之，有機會引致去呢個昏迷嘅。最後 會唔會醫生？即係佢示愛嘅時候都 係 咁 咩？唔係對住，你要擰翻轉面，我對住你耳邊講。 唔係，佢係會話：如果你唔嫁俾我咧，你就會有乜乜啦，跟住你形成敗血症啦，敗血成不育啦，不育我又不舉啦，咁樣咁樣，會唔會咁咧？ 好衰啊！ 可能 係 喎， 真係啊！ 你估下咯， 其實咁樣可能係咁樣求。 仲要我有十一個牌喎， 係咯。 是不斷的催眠你好啦，咁即係總言之，但係醫生頭先嘅意思就話咧，佢雖然係有機會引致昏迷，但係個機會係好低嘅， 好低啊， 好低，低到咧中六合彩咁難。好啦，咁但係咧發現佢昏迷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就係啲醫護人員咧就去推理翻啦，好似我哋查案咁查翻，點解佢會昏迷咧？啊，原來咧佢個血糖咧超低喎，突然間，咁啊再推理翻上去嘅時候，原來咧胰島素過高喎，咁樣，咁啊無端端會唔會胰島素過高咧？一個人 好少噶啦， 無端端。 通常嚟講咧，就算細路仔咧， 幾個月，但係好少話無啦啦血糖會低到咁緊要嘅嚇。係血糖高低最常見原因係咩？反而係糖尿病患者食藥食得太多，或者係打咗過量嘅胰島素，搞到血糖過低。所以我見大部分嘅血糖過低人咧，其實根本係本身有糖尿病嘅。係 啊， 咁你話咁細個嚟講，就幾個月就有糖尿病機會就好細啦，亦都冇講佢呢方面嘅病歷啦。咁突然間胰島素過低又真係好少咁。 但醫生，我哋打聽到咧，即係其實咧有一啲人咧會打胰島素嚟自殺嘅。 嗯， 唔少呢啲咁嘅個案喎。 嗯，係因為打胰島素太多，亦都可以係即刻係血糖過低啦，跟住昏迷啊， 同埋舒服啲係咪咧？又唔使去街坊啊嘛， 即 係係咯，咁樣你係啊，你慢慢好似瞓著咁樣咪昏迷啊咁樣。 嗱，醫生唔係鼓勵大家做呢啲啊，記住啊，係咪啊？嗬，係咪啊？千祈唔好咁樣，好辛苦啊，其實都係啊。咁啊，醫生又要搶救你喎，幾辛苦咧？ 執你嗰仲辛苦。 咁所以咧就無端端一個小朋友更加唔會，唔通自己攞支針打自己咩？係 啊，好少。 佢都係得嗰五個月大啫嘛，做乜咁睇唔開咧？唔會嘅。 不過咁講，理論上其實血糖過低有多成因嘅，除咗你話即係服用過量注射過量胰島素之外咧，有啲人譬如天生個胰臟係有一啲嘅腫瘤嘅，咁佢可以咧就係令到咧係個胰島素咧係會過高，因為個胰島個胰臟細胞不斷係有啲細胞分泌啲胰島素，搞到血糖過低。咁有啲咁嘅病， 但係唔會突然間高噶嘛， 好少會咁樣咯， 唔會突然間飆，好似阿肥叔，我咪睇過啲度橋，佢講翻 佢，我淨聽聞講嗰個醫生講嗰個比喻好誇張啊，咁即係數一數一數二嘅毒素咁上下，即係嗰種形容詞啊，即係突然間誇張到咁樣破曬紀錄， 所以機會都 即係好似武俠小説話，即係突然間中咗超級劇毒，呢四個隻 係 啦，揸到嗰隻化骨，但係醫生打叉一下。其實我想問，譬如話，而家坊間有一種係叫妊娠糖尿，咁生到小朋友出嚟，咁佢個情況會唔會好似鄭華嗰啲咁差咧？ 都好少嘅，都好少咁差嘅，係啊， 即係基本上係會帶俾個小朋友，但係都唔會嚴重到咁嘅。 係啦，好少會咁樣。 OK OK。 哇，咁如果佢有小朋友啊，當然唔會自己攞支針去懟自己啦。咁咪換言之，即係有人咁人為嘅咯，即係如果外星人嘅話。 不過從醫學角度都仲有幾個可能性係而家呢個情況會係血糖過低嘅，因為如果個肝臟都受損嘅話咧，個肝臟都會即係產生一啲嘅糖分嘅。如果肝臟嚴重受損，亦都可以導致咧個血糖就低咗嘅。 但係個肝唔會無端端嚴重受損， 除非係因為氣管炎嚴重到細菌入血，咁啊細菌再入埋影響埋肝臟啊腎臟。其實肝臟、腎臟嚴重衰竭，亦都可以導致即係個血糖會過低嘅。不過當然個機會就唔係好大啦。呢個情況。 不過最終佢已經驗咗出嚟，就係話個胰島素好高咯。 係啦，因為血糖過低先，之後個醫生再驗個胰島素，就發覺胰島素就好高。 呢個就係醫生話俾我聽，佢點樣推論，即係揾翻個 程序係咁樣嘅。 係啦，揾翻嗰個根源。 總之無啦啦會 check 個胰島素啊嘛。 O K， 好啦，如果你啱 咪咯，又唔知無端端 check 高丸激素夠唔夠咩？ 係 但係醫生講到嗰個可能性，好似咧，你買波嗰啲咩2穿3嗰啲咩啊？ 唔係都係咁樣邏輯推斷翻佢。我相信醫生。 細路仔機會仲細咧，大人都仲有其他機會嘅，譬如飲。飲好多酒嘅話咧，都可以導致個血糖會低嘅。 咁但係而家 係啦係啦，所以話就話，所以呢個情況就根本就機會好細咯，即係 任人魚肉。 係啊係啊， 同埋最搞笑係無啦啦即係氣管炎咁，同嗰個嘢即係搞到咁樣 係。係啊係啊， 拉更咯，係咯。 係啊。 係咁，如果你啱啱即係開機睇我哋節目咧，就唔好以為我哋做緊醫生與你啊。今晚咧繼續係東頭灣道99號嘅，講緊呢個 case 咧就係91年嘅時候咧，就喺英國呢一個林肯郡啦，就有一間醫院嚇，入邊咧就出現。一連串咧，即係兒童啦，唔係淨係男童嘅兒童嘅死亡事件啊，連環死亡事件。 後期呢單嘢淨叫 Angel of Death 咁啊，話即係形容 死亡天使喺度作怪。好啦，咁跟住嚟講咧，頭先咧就講到呢個 Paul Crampton 死咗之後咧，點解過咗直情係第二日啊？ 係啊， 第二日咧又有個五歲大嘅小朋友咧就入咗呢間醫院，佢咧就係呢一個咧肺炎啊。咁肺炎嘅時候咧，佢又係突然間咧就係亦都係咧。突然間心臟就出事了，就係都係心臟停頓就死亡嘅，又係驗到咧佢即係呢個驗血嘅時候驗到佢胰島素咧係太高啊！咁你連續兩日都係咁，咁醫院方面應該都會做啲嘢啩？ 好似快腦啊， 係啊，應該都要調查原因啦，太唔尋常啦，真係。 同埋咧，跟住呢個又係喎。又是轉去那間另外一間醫院， 是諾定咸的醫院， 又是諾定咸那邊， 因為我想這間醫院已經太忙了，他不斷地要接這些 case 的時候，還有會不會都有些心理壓力，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裡死的呢？咁驚噶嘛，大佬，但係不如即係俾單大啲、勁啲嘅醫院去照顧啦嚇，咁啊即係射咁啲閘啦，點不知咧 好啦，再過幾日嘅時候咧，又有另一個兩歲嘅小朋友咧，都係咁樣突然間咧就係死亡嘅缺氧嘅。咁咧但係呢一個特別啲啦，佢咧就驗到咧，佢有嗰個頭骨啊，頭骨咧爆裂，咁咧就相信懷疑佢咧就由嗰個窗嗰度跌咗落地下咁樣。咁但係佢就死唔去嘅，死唔去嘅，好彩。喂，但係又真係奇怪啦，無端端小朋友個頭骨即係有啲咁嘅裂痕啦，咁啊～是不是真的跌親呢？這樣又真是耐人尋味了，這件事真的。咁但是呢再過亦都係冇幾耐嘅時候呢，其實呢我哋而家講緊嘅事呢只係兩個月裡面發生嘅啫，即係總之一單就接一單啦。今次呢呢一單呢就最大鑊㗎啦，我覺得。因為呢就有對媽女呀。媽女呢就入咗呢一間嘅醫院啦，咁就希望今晚講啲嘢就唔好即係引起啲父母不安啦。咁因為我見到有啲朋友都在我哋嗰個留言區呢就話哎呀真係哎呀，諗起真係好心噏啊咁樣。咁啊即係媽女嚟講咧，就通常都可愛啊，媽女啊、媽仔嗰啲。咁啊，佢哋咧就重大件事，入咗呢間醫院嘅時候咧，竟然咧之後咧，竟然引致先後死亡嘅。不如我哋講下個過程係點啊，嘉恒。 咁咧，媽女啊，我講媽大嗰個先啊 ，Becky。咁基本上咧，佢入去嘅時候咧，咁就話佢係腸胃炎㗎，喺1991年3月1日。咁佢入到嘅時候咧，佢即係腸胃炎啫，係嘛？醫生你都覺得係應該就好小事濕碎。 啊， 點不知跟住俾佢照顧完之後，啊初月係冇乜事啦，跟後屘翻屋企，翻到屋企之後兩日，突然間暴斃。原因不明。 係啦，就話佢咧翻到屋企時候咧，佢個肚啊突然間咧搞肚痛啊。咁然之後咧就亦都call個醫生嚟啦，但係咧竟然咧係睇唔住佢，突然間咧就死咗啊！點睇咧，醫生？ 其實一般發達國家咧，其實好少人因為好似細路仔因為腸胃炎搞到要死 嘅 啫，好少啊。 香港都間唔中喺度， 間中 有 咯，但係機會唔係好大。如果發達國家嚇，係啊係啊，因為其實腸胃炎如果真係去到死嘅，最常見就因為脫水啊嘛。如果盡快去到醫院嘅話，跟住掉完水嘅話，補充翻足夠水分咧，其實好少會死嘅真 係。係，咁啊，即係又係有啲唔尋常啦，醫生係咪？好啊，咁啊，跟住咧嗱，佢呢個大媽咧就過身啦，咁當然啦，媽咪啊，梗係父母梗係傷心到不得了噶啦。咁啊，但係咧，即係都冇辦法啦。咁啊，留翻落嚟嗰個咧，佢哋咧梗係要睇得緊啲啦。咁留翻落嚟嗰個細媽咧就叫 Katie 啊。咁佢哋咧太緊張啦，所以咧就將阿 Katie 咧就即時咧送入醫院喎，就係送翻去阿 Kate 啊呢一個 Alex 嗰度啦。 佢話送去應該預據報道應該打預防針定係即係去 care， 即係有啲。即係因為個大媽有事，所以第二個 其實佢又係打預防，即係諗住帶佢打預防， 又打預防針， 就入去翻佢度， 冇錯， 又揾翻 同一個護士， 冇錯啦。 咁點解首先醫生嗰度咧，醫院咧就冇去懷疑過任何人先啊，嗰陣時淨係覺得好古怪，即係咪有啲乜嘢詛咒咧？有人俾人詛咒喎？你間醫院點解不斷死人嘅咧？係咪真係嚇我哋間醫院係咪風水唔好咧？咁樣，但係咧就冇人懷疑咧任何。即係醫護人員有問題啦，而且呢一對父母都冇懷疑喎，唔單止冇懷疑啊，佢哋咧仲係咧非常之信任呢個護士嘅呢個 Alex 嘅， 甚至視佢為兩個女嘅契媽。 係啊，你可能要大聲啲，我覺得你講嘢好細聲，我今晚有咩事咧？阿 Kenny 話你好細聲， 真係唔好意思，即係有啲聲帶唔係好舒服，即係甚至咧就 使唔使睇睇醫生啊？ 當正佢係契媽， 係 係啦 ，OK， 當正呢個 Alex 係契媽。啊，咁啊，即係話佢肯定係俾好大信心同埋好友善啦，好慈祥啦，好有愛心啦，表現得。如果唔係點會咁對佢？即係嗱，因為有個女已經死咗啦。通常咧，醫生嗱，呢度真係要問下你屋企人，即係嗰啲佢哋啲親屬過身咧，一嚟咧就即刻鬧醫生噶啦，冇鬼用噶你啊，咁樣都救唔到我親人啊嗰啲咁樣，一定係咁樣噶嘛，一定係鬧護士啊，唔識得照顧，好少話仲咁咩嘅喎，嗬，即係咁好嘅，即係對個護士。其實 可能啱死嘅時候就可能會有啲情緒發泄喺我哋身上咯，但之後可能會 有冇俾人鬧過你？ 有 一定有，我覺得其實 都好多醫生都試過 嘅，係咯，自己盡曬力搶救，但係佢哋嗰時個情緒咧抑壓唔到啊，係啊，即係覺得你冇盡力啊咁樣噶嘛。 但之後可能個家屬佢平復咗之後，佢都會明嘅， 又送翻份禮物俾你咁樣嚇。咁即係所以咧，當時咧呢一個媽女嘅媽媽咧，佢哋其實咧都由完全咧就冇去怪責呢一個護士不特止啦，仲咧即係對佢都仲係好好嘅契媽嚟嘅，即係揾佢就做咗兩個女嘅契媽。咁咧跟住咧，但係咧呢、這個細媽咧入咗醫院之後咧，哇真係慘啊，又出事啊！ 依個仲慘啊，今次唔係胰島素過高添啊，直情仲有個 potassium 即係鈉啊，即係個含量過高。啊，醫生，頭先講胰島素過高就有機會影響血糖即係嗰個問題啦。咁鈉咧應該都係影響咪心率啊？ 係啊係啊，嗱，如果個鈉質咧過高或過低咧，都可以導致咧個心跳唔規則嘅嚇， 同埋 心 律 不正嚇。大鏡泡就間接少少，因為咁講，大鏡泡係個甲狀腺嘅問題，而甲狀腺嘅問題咧，又可以導致嗰個嘅鈉質有時會偏低嘅嚇，咁啊係即係間接少少咯，呢個就係。 咁最大嘅影響會係咩咧？如果鈉質過高嘅話， 係就心臟咯嚇。 過高唔過低都唔得。 係啊，過高或者過低都係導致心臟突然間跳到亂龍嘅。 因為點解我會知咧？小弟嘅爸爸就係曾經有一次就係唔知點解聞説，即係我哋後屘問翻醫院咧，就話佢可能食咗啲中藥。係係咁幫佢排，即係唔知點降低個鈉嘅。 係咪屙得好緊要咧？ 係啦，可能排得好緊要，屙得好緊要。咁咧，原來咧佢唔知，佢就以為自己咧攰啊，咁啊走去買嗰啲乜補充體力嗰啲咧，即 係 T 字頭嗰啲啊， 即係唔係等等冇所謂牌子啊，但係即係佢補充體嗰啲。咁咧點知咧手腳冇力，直情係跪咗喺度咁滯啊！真係跪咗度電，講得俗啲嘅，我哋後屘 call 白車，我手 call 白車。要搀扶先上到去，咁去到醫院程咧就要去入即係急症，即係嗰個叫深切治療，即係話佢鈉質過低，咁啊驚影響後期就驚影響心跳，咁所以其實後期佢血糖過高喎，咁樣勁得滯喎，你喺短時間飲咗兩大支喎，咁啊所以就係咁樣咯，即係變咗由血糖過高，跟住個鈉質過低咁咯。 OK， 後屘就後屘補充翻，後屘就冇事，出咗院都冇事。 其實呢啲係飲中藥嘅迷思嚟嘅，個個人咧即係覺得西藥有毒啊，所以就要睇一睇中醫調理一下，排翻啲西藥毒。咁啊結果咧就即係諗錯咗隔離啊，可能係。 嗱依個咧，我唔知阿醫生會唔會有啲見聞咧？因為我當時咧，我個同學咧就咁啱就喺嗰度做，佢就同我講，佢話：哦，你阿爸啲 case。好平常，我點嚇好平常？而家好多人走去亂咁自己睇中醫，但係唔係個個中醫可能會針對性佢嘅體質，有啲嘢可能排出嚟佢唔知道，即係令到佢個身體虛弱咗或者等等。佢話我哋誒依幾個月都收幾個呢啲啦咁。 哦， 咁同我講。 咁啊，咁啊，醫生對於呢方面嘅即係嘅知識方面，可唔可以有啲即係糾正啊？即係話係咪一定要睇完西醫，食完中藥就要揾翻，即係揾翻個中醫調理下身子嗰啲咁嘅嘢？ 其實未必話一定嘅， 西醫 一定 話唔係啦，不需要啦，幫你 答。我咁睇咧，每個病都去選擇嘅，即係話中醫西醫都有佢嘅強項嘅，嚇嚇係啊。 聽到未啊？ 咁夾低就其實屙得緊要都可以夾低。 佢係屙得好緊要。 屙得緊本身呢樣嘢已經夾低啦。 佢嗰幾日。屙得好勁， 所以可以因為藥導致夾低，或者係因為 係啦，佢就話佢食咗啲中藥之後係咁屙， 兩種可能性咯，就夾低係 啦，係啦。咁啊，關於呢啲即係醫學問題，我哋一間另外即係節目完之後，我哋又再繼續講多半個鐘，好冇？其實我都做好多嘢想問你。好啦，咁嗱呢一個咧，頭先講呢一個女仔咧，呢個細媽咧，佢除咗頭先你講係咪個鈉啊？ 就係個鈉低同埋嗰個胰島素過量啦，咁導致佢。又是停止呼吸， 仲有發現咧，佢有五條肋骨咧斷咗，咁咧跟住咧真係又係以為佢跌親啊！其實小朋友佢都嗰幾個月大喎，咁無端端咁樣跌親， 兩個月大喎， 係啦， 我哋根本好係咯，除非啲高血壓，你兩個月冇乜可能啦。 咁當然我哋聽過一啲世界上好多發生過好多次噶啦，其實係媽咪虐待個小朋友，將佢咧係咁掉啊，係咁搖房啊，嬰兒搖房症啊嘛，咁咧就以為佢係自己即係有事，其實係人為嘅，人為嘅。咁但係究竟係咪阿媽呢個阿媽有問題咧？呢個阿媽佢湊住兩個女喺度出出入入喺醫院，跟住兩個女都死咗。呢個媽會唔會係有呢啲咁嘅心理病，會即係要殺自己嘅小朋友嘅咧？我哋都聽過噶嘛呢啲，係咪先？你唔好怪我咁諗喎嚇。咁但係咧，當時咧就呢即係咁講啦，表面咁睇啦，就呢一個媽女嘅媽咧，佢咧仍然咧即係好感激呢個阿 Alex， 因為咧佢覺得佢咧好努力去救佢自己嘅小朋友嚇，好努力去照顧佢，即係佢自己唔好彩啫。我覺得。 但係最慘而家佢救得翻。都有好永久嘅遺憾， 救得翻都兩計啊！你講緊阿細媽， 細媽咯，大媽就瓜咗啦。 係啦，咁後來就即係得到一個醫療機構啦嘅捐助啦，1999年咁就捐助咗呢個210萬到啦英磅啊， 係 就去幫佢做一個治療同埋即係提供啲器材俾佢，即係唔好聽嗰句，就係度過餘生咯。 因為佢最慘就因為缺氧腦部受損啦，令到佢癱瘓啦，同埋咧係失明嘅。 所以他就很慘。 即係呢個 Katie 係咪？ 係啊， 呢個小朋友，即係佢咧就冇死到， 係啊， 啊，但係咧就都真係仲慘啊，仲慘過死， 真係慘過死嘅，真係陰功，真係啊！ 即係呢個係一世嘅即係遺害啦。咁當然啦，即係喺佢父母嚟講，梗係更加即係好難好難受啦。即係兩個都咁樣嘅時候，但係咧即係喂到呢個時候，連阿胖話自己飲醉酒喎，但係佢咧佢都留意到一個問題就係點解院方唔會諗下，處處都係嗰個護士喎，好明顯啦，係咪啊？咁啊！ 開始留意了 是不是呢即是醫生如果 以你如果是問回你會不會如果你是當過、即是那裡的醫生你 會有機會去留意咦近期這麼黑的這麼剛才有幾單 會因為很不尋常 是很不尋常 是啊是啊是啊 有沒有你接觸過的護士啦即是你說沒有得的有啊有沒有即是有沒有接觸過的護士呢都會行為比較怪一點的呢歪類一點的呢甚至乎即是院方都留意一下佢咁嘅咧，有冇咧？ 好怪又真係冇乜喎，真係、啊。但係鬧情緒又咁，個人都有㗎啦，真係係啊係啊。 醫生我唔制啊，咁啊嗰啲啊， 我 就俾病人鬧咧，俾病人鬧咧咁啊。 有時都會呻下咁樣咯，真係。 哦，即係冇嗰啲啱埋嚟嗰啲， 即係冇嗰啲即係投懷嗰啲啊， 好不愉快啊，真係。 又或者話要哥哥乜嘢啊嗰啲， 你唔好咁樣話啦，有都唔敢話俾你聽。 係咯。 你問我，我都話冇啦，大佬。 咪係咯，真係人嘅嘢，係咪啊？咁下次係咪即係唔好有視像啊？ 講呢啲，喂，正咗醫生話咗行得正，企得正，怕咩？好似我咁啊， 係咪先？ 係咯。加上呢啲絕對唔可以話係不排除有任何可能性噶嘛，我哋係奇案節目，係咪先？真係。 係咯。 啊，咁阿Pong話佢冇飲醉酒，佢話佢今晚冇飲酒啫，佢就話我睇錯啦，我係我飲醉酒啫。嚇，咁咧就呢一間醫院咧，好啦，頭先咧話出現咗咁多怪事啦，咁應該咧，其實我諗佢哋咧已經係覺得有啲 QK 嘅，只不過咧就冇認真去調查嘅啫。咁啊，究竟去到幾時咧，先至會大家即係去正視呢件事咧？係要死幾多人，大家先至要去正視咧？咁我哋一間最後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就會去揭開呢一件事嗰個嘅發展係點，同埋咧最緊要啦。看看咧，即係嗰個或者我哋都穿咗啦，其實係嘛，真係嗰個兇手啦。究竟佢咧心理有咩問題咧？即係原來呢一種心理病咧，可能大家都未聽過，甚至乎你身邊咧根本冇呢啲人嘅。但係原來喺呢個世界真係存在嘅，而且咧嗰個咧仲要係你有機會接觸嘅一個白衣天使。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得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随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 有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